无想阮的前程，并无看好软弱心情，风尘都是光明，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因阮易受难滴，怎样好阮你有意义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